What's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是一，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通常一个以歌唱为生计的人，我们称他为歌手，若是显得尊重一些，可以称为歌唱家。当然呢，其中就有了美声歌唱家、流行歌唱家种种的类别。然而这些名称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显得合适，比如我们今天要遇到的这一位，他派以这样的称谓的确是需要斟酌的。他的名字就叫做 Bobby McFadden。 永恒的魅力要聊的是他，听到的音乐也是来自于他。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耳边听到的是莫扎特的D小调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音乐怎么和鲍比·麦克菲林联系在一起了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人声就是来自于鲍比，他的绰号呢还挺有意思，叫做人声魔术师。这是源于他音乐当中呈现出的简直不可思议的人声表现力，不需要借助任何器乐的帮助，他用音乐告诉我们，原来人声也可以上升到如此境界。他和莫扎特的这一部钢琴协奏曲又是怎么样融合的呢？耳边听到的就是他重新来改编。 Thank you. 在我们的节目里曾经和大家一起分享过几场音乐会，而那几场音乐会呢都是来自于德国的。当时在德国的莱比锡格瓦豪斯特，在那里我们听到的就是 Bobby McFerrin 和音乐家们一起来做的跨界的音乐会。而那种跨界的音乐会当中呢，大家也看到了 Bobby McFerrin 对于古典音乐，对于音乐之父巴赫的致敬。当巴赫遇上了现代爵士音乐，真的是充满了丰富而且非常诙谐的趣味。很多人都听过节目之后的介绍呢，也去寻找这些音乐的 DVD。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并不是在那场音乐会那几场音乐会当中的一些曲目，而是一些全新的他的一些跨界的一些合作。其实鲍比·麦克菲林他最初是以流行歌手的身份出道的，在经历了不温不火之后，他推出了个人的专辑，名字叫做《人生》。跟大家对于他的了解也是从这样的一张专辑开始的。在这张专辑里，他单单是用自己的声乐就摸索出了光怪故离的人生的表现力，俨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而里面则是一个我们未曾见过的世界。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 Bobby McFerrin 他的故事。他的这一段人生是衍生自一会儿将要演奏的莫扎特的第20钢琴协奏曲。Bobby McFerrin 经常会有这样的融合，和古典音乐和爵士乐还有摇滚乐，他都把它们融为一炉的一种全新的方式，是为人们精彩的诠释了一些精彩的名作。那现在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觉得应该衍生自这部作品之前他的独唱或者是他的演唱吧。好了，已经进入了进入莫扎特的世界。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鲍比·麦克菲林，无论是巴赫还是莫扎特，他都用他独特的方式赋予了作品新的活力。加上他还有曾经是喜剧演员的经历，总能够在舞台上带给观众惊喜和欢乐。对于鲍比·麦克菲林，他的音乐其实很难定义的，古典、流行、阿卡贝拉、世界音乐，对不起，他不属于任何的流派。鲍比就是鲍比，他所有的音乐都是独一无二、世上仅有的。它就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是活着的乐器，最动听的人声，最精准的乐器。

耳边听到的音乐家的合作来自于两位，一位呢就是鲍勃麦克菲林，是今天我们的主角，另外一位是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鲍勃麦克菲林他的这种无伴奏的演唱也有他的历史的渊源，他被称为阿卡贝拉，可以追溯到意大利的教会合唱音乐。但是麦克菲林一个人可以担纲多个声部甚至多种乐器的伴奏是非常厉害的，除了声音之外，或许是黑人的天生节奏感的原因，他通过拍打胸腔等方式为音乐加强节奏，并且也是构造了丰富的层次感，所以他的演唱也是得到了凡是听过他唱歌人的喜爱。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鲍勃麦克菲林他的故事。那下半时段来听到的是他和大提琴家马友友的合作。耳边的这一段绝对不能用人声，用我的声音来给他打断了，因为这是著名的他们俩合作的《夜风飞舞》。刚才的合作，我特别想像歌星一样指着台下说，太神奇了，有没有，太神奇了，有没有。是的，这种野风飞舞呢，其实是来自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所做的一首曲子，由于速度极快，如今已经成为了器乐演奏家们炫技的曲目。马友友和鲍勃麦克菲林在音乐当中是没有主次的，鲍比几乎完全是用人声模仿出了马友友大提琴的声部。那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似乎看到了两只振翅扑翼的野风急速的飞行。鲍比在音乐当中音准如此精确，并且还有一份游刃有余的自由，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这首曲子才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遍好不好？ Tonight's soloists are Yo-Yo Ma and Robert McFerrin performing the Musette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说出的巴赫也特别有意思，是吧？是德语发音吗？还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的音乐当然是他们一起来合作的演奏的巴赫。 Play it then, would you?Give me my note. Thank you. I appreciate that. 1, 2, 3. Excuse me now. Wrong number. Thank you. I got carried away. 塞特风笛舞曲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巴哈很著名的一个段落，当然经过麦克菲林和马友友他们合作的演绎，让你听到了真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继续来聆听吧，下面的这一段依然是他们的合作。麦克菲林由于家庭的影响，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乐理知识，从中学到大学，钢琴一直都是他的主修乐器，那这些都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32岁的时候，他放弃了钢琴演奏的生涯，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演唱专辑，取得了成功，也是被视为爵士乐界的一颗新星。但是他并没有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来前进，而是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崭新的音�乐空间。他一共获得了10次格莱美奖，观众也的确是赏识他的特殊的才能，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他演出的一个组成部分。多么希望能够现场的聆听一次他的演出。 在鲍比·麦克菲林他的歌声当中，你几乎完全是没有听到一句整句的歌词，顶多是有一句半句吧，纯粹是以人声作为即兴演奏，却精彩的让你怦然心动。用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胸膛，还有四个八度的嗓音来歌唱，他更像是一个会说话、会走路的乐器，出神入化的扮演一支艺人的乐队。有可能麦莉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演奏、他的演唱，当然和他一起来合作的呢就是大提琴家马友友。下面这一段最熟悉了吧，巴赫G弦上的咏叹。